生词一， 一，水果。二，黄色。三，芒果。四，给。五，快。六，香。七，甜。八，红色。九，西瓜。十，八。十一，对。十二，以前。十三，机会。十四，请。十五，吃吃看。